就是我们的标靶。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尽管疫情形势复杂，东京残奥会依然如期拉开帷幕。赛事之外，当前的疫情对于各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新的病毒变种，也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那么本届残奥会面临的形势和奥运会相比会有怎样的不同？当防控进入焦灼状态，各国最新的防疫措施会对接下来的疫情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我们看东京奥运会是在本月8号结束的，东京呢等于休整了16天之后，残奥会终于拉开了帷幕。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休整它其实是不同于以往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之间这个时间的，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16天东京都经历了什么，特别是在大家最关心的疫情防控和赛会的组织包括一切的这个休整方面都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 好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此次的东京的奥运会。当然我们说呢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东京奥运会完整的来说呢应该是等残奥会结束以后，那么这一届的呢也就是说2020年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呢才是全部结束。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应该对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给予十分肯定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召开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能够呢坚持举办奥运会，那就说明呢是人类呢面对这种灾难的时候呢勇于拼搏不低头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和奥运精神呢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这一届的奥运会呢是没有现场观众在观看的奥运会，但是呢我们通过了各种的形式的转播呢还是能够体会到在运动场上来自于不同国家运动员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所以还是十分感人的。整个的奥运会的举办还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一届奥运会呢是在疫情大流行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在奥运会整个举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世界上呢新冠疫情呢又有新的一波的发展，日本全国的新冠的新增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东京都这个奥运会举办地的感染的人数新确诊的人数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呢奥运举办的期间实质上呢奥组委呢曾经针对呢奥运会相关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疫情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曾经呢提出可能会中断奥运会，也就是说呢如果奥运相关的人员继续增加的话，那么这个奥运会呢有可能呢不得不停办。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呢我们看到呢奥运会依然呢坚持呢全部的能够办下来，所以这种精神呢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那么奥组委呢确实是呢为了疫情防控实际上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呢对于这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呢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东京夏季奥运会可以说呢在疫情的阴影笼罩之下艰难的召开了，但是整个召开的过程呢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当然呢中间也有一些波折，比方说呢出现奥运会的服务人员感染，少量的运动员感染。总的来说呢这场呢十几天的奥运会下来感染的运动员呢还不到20人。应该说呢疫情防控方面日本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是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奥运召开之后的3-4天以后日本疫情迅速蔓延迅速扩大， 每天新增感染人数由过去的7000多人突破10000人，然后呢突破15000人，直到呢奥运会结束以后呢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感染。最近这几天呢已经连续多日日本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20000人，最多的一天呢达到28000多人。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夏季奥运会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疫情的扩大和感染。日本又召开了残疾人奥运会，那么这个残疾人奥运会呢也是在比较艰难更大规模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召开的，能不能够很好的推进这个残疾人奥运会，这也是呢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两位老师刚才都谈到，实事求是的讲，奥运会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办到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各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说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残奥会开还是不开争论了很长时间，即便是在准备残奥会如期召开的过程中也有很针锋相对的意见提出来，甚至于我们看到从组委会方面都不断传出要停办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残奥会两位说到还是按时举办了。那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各方还是尽力争取这个赛事不受影响，还有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举办的残奥会跟之前闭幕的奥运会相比各方面还会有什么不同？ 好的，首先我们要强调呢，如果呢夏季奥运会里面的残奥会不开的话，应该说呢这一届的奥运会呢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会，因为残奥会呢现在呢也已经成了呢奥运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虽然呢疫情呢在不断的冲击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客观的情况。这个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呢？一方面呢日本本国国内的疫情呢在不断的蔓延，它这个当然呢跟整体的国际环境的疫情的蔓延呢是息息相关的。到了8月24号，那么日本的新增的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呢已经高达25000多人了。那么东京都的呢新增人数呢已经达到4000多人。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听到呢疫情这么严重，那么举办残奥会会不会对残奥会运动员以及代表团构成了很严重的疫情传播的危险。但我们需要强调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之前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以及呢接下来举办的残奥会，日本在疫情的防范方面呢是采取了两套不同的做法。我们为什么说两套不同的做法呢？因为呢是除了奥运相关人员要遵循呢严格的疫情防疫的，原来是7天1次核酸检测，就缩短到了4天。接到残奥会呢，可能一些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呢，要缩短的每天都要做一次。那么也就是说呢，日本呢对于运动会、奥运会本身的这种疫情的防控呢，还是言之有言。但是呢，在与奥运会无关的这些场所的疫情防控呢，就达不到这样一个程度，包括呢一些健康码的问题。在此状态下，那么残奥会的防御的最关键的环节呢，就是奥运的相关人员与日本社会的这样一个接触的环节。如果能够把这个环节呢要能够把控好呢，应该说这届残奥会呢，那么它的举办和之前的奥运会举办呢，可能它在防御的关键环节上呢会做得更好。但是呢目前有一个消息呢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的，也就是说呢在残奥会上，日本呢准备组织呢13万学生去观看呢残奥会的比赛。那么这一点呢也引起了许多学生家长的一个担忧，所以可能呢有些学生家长呢不愿意让自己孩子呢到这样一个大型的集中的场所去。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说残奥会呢还能够继续呢举办现场无观众的这样的比赛，并且呢可以通过呢其他各种形式呢转播这种比赛，那么使得呢整个残奥会呢能够圆满成功顺利的举办。 我觉得这次残奥会呢虽然面临的疫情更严重了，但是呢日本政府却没有惊慌，因为有了办东京夏季奥运会 这样一个经验，在夏季奥运会防疫的基础之上，来办残奥会，应该说呢，还是呢游刃有余，因为毕竟呢，东京夏季奥运会呢，它的规模更大，从世界公众瞩目的程度上来看呢，要比呢残奥会更加关注，热心呢更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相对规模较小的残奥会对日本政府来说呢，已经没有太大压力。尽管呢，日本的疫情还在扩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吸取了前一段在东京夏季奥运会当中呢防疫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来呢举办呢残疾人奥运会，所以呢，日本政府还有信心，因为呢，在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呢，东京的举办比赛的会场绝大部分呢都没有一个人，外地的人呢也有限制，而这次残奥会呢，反而呢日本政府放开胆量，让学生来观看残奥会，而且观看的规模呢还不小，总的来说呢能达到13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安排呢，应该说是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呢还是会面临着让日本的疫情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风险。 我们说虽然这个残奥会刚刚开幕，但是有关坚持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会给日本防疫到底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仍然是日本国内非常热门的议题。首当其冲的，我这两天看到也有关疫苗的种种疑问，有很多媒体都在追问说，为什么作为医学科学的大国这一次日本没有自己研发疫苗。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意义来看，日本是不是像这两天有一些分析评论中说到的一样，是一个具备研发新冠疫苗能力的一个先进国家？两位觉得为什么日本到今天也没有研发自己本国版的这个新冠疫苗呢？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呢，刚才朱琴所提到的日本有没有能力，当然这一个答案呢是肯定的，日本呢在医学方面呢应该说是在整个世界方面呢也都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这种地位，那么研发疫苗的能力是具备的。那么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现在日本呢已经开始研发疫苗了，据日本的有关方面的消息透露呢，那么可能到年底日本自己的新冠疫苗呢就可能问世了。那么至于为什么日本呢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疫苗研发呢，由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还处于这样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呢，有些说法呢非常多。那么这里面呢我主要是介绍呢有几种说法。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日本在研发疫苗方面，特别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呢非典开始在全球流行，那么日本的几家著名的制药企业呢就开始研发非典疫苗，但是呢结果还没等疫苗研发出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情况下，非典大概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呢消失了。所以这样呢使得日本呢在非典疫苗上吃了很大的亏，也就是说呢有投入没产出。那么所以说这一次新冠疫情在大流行的开始呢，应该说呢日本认为呢可能这个疫情又像非典疫情一样很快就会过去，所以说呢起步晚，这是日本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是日本的政府对疫苗问题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谨慎。此前呢在日本因为疫苗的注射问题呢曾经呢出现过几次大的事件，特别是呢子宫癌疫苗还有乳腺癌疫苗，那么由于在一些部分的日本妇女呢注射以后产生了副作用，所以这些人呢控告日本政府，使得日本政府呢为此呢支付了大量的赔偿。还有一些呢像麻疹、风疹、腮腺炎的疫苗在日本注射以后呢也曾经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导致呢日本的疫苗接种法就因此而修改了，原来一些呢常规的强制性注射的疫苗呢最后都改成了自愿注射，甚至有些规定疫苗呢都不注射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日本对疫苗的这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呢，那么他对一起那么开发研制疫苗的支持力度就相应比较小了，所以导致呢他的日企的呢在受到政府资助的这种研发资金呢不足的情况下， 因为对疫苗生产来说呢，一开始呢是纯投入的，那么能不能有产出呢，还要看疫情的发展以及呢市场。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市场因素。我们知道呢，日本呢本身他自己要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呢，那么可能呢这样一个回报和是投入呢不成比例。那么他要重要的呢要投向欧美市场。但欧美市场我们知道呢，还有要获得呢美国的药品食品管理局的这样的批准，但是呢要获批的难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使得呢日本有些疫苗在研发的时候呢就是说止步不前的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能力。 就是呢在过去呢日本是研发各种疫苗的科技大国，医疗技术呢比较先进，但是呢有一些疫苗呢的确呢出了问题，导致人的死亡甚至是残疾，所以呢受害的公众就像呢这个研发疫苗的企业和国家申请赔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害者呢胜诉，所以呢日本研制疫苗的厂家呢对于新的疫苗的开发呢往往呢都有一种恐惧心理，怕呢一旦有后遗症或者负面的作用会呢遭到呢严重的损失，让他们呢在这个方面呢裹足不前，这是呢一个历史的原因。同时呢这个历史的原因还有呢，比方说在禽流感病毒方面、猪流感方面，日本的疫苗研发呢也是很先进的，但是呢开发出疫苗之后呢这一类的病毒呢就突然之间消失，开发的这些疫苗呢并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使用，所以呢研发疫苗的企业呢遭到很大损失，这也使他们呢心有余悸。他们最初呢是害怕研发呢新冠疫苗最后呢这个新冠疫情突然消失，那么自身的前期投入呢就将要呢完全成为损失，所以呢这使他们最初呢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当发现呢这个新冠病毒将要成为长期流行的病毒以后呢，他们开始研发，研发的进程已经比一些大国呢要落后了，要慢了很多，再加上呢日本的疫苗研发的程序还有呢审批手续，任何的实验呢数量不能够少，时间呢也不能够缩短，这样呢影响了他们研发的进程。三四个月以前呢这个菅义伟政府他们就不断扬言说呢我们要缩短疫苗审批进程，实际上呢就是要鼓励日本企业自身的疫苗研发，但是呢你再要缩短审批进程，这些疫苗呢也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进程，否则的话一旦注射到人的身体上，在没有研制好没有改进好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大问题。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奥运会开幕之前日本的接种率不到 20%， 后来呢是从七月底到现在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一边防疫一边接种疫苗一边办奥运，那到现在不知道这个接种率能提高到多少。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争论，那么等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全部落幕的时候，两场赛事对于日本的防疫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能不能有一个定论？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呢，日本呢在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呢相比其他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或者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呢应该说是相应比较低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日本呢在疫苗的使用方面呢原来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所以日本的呢相关的疫苗接种法呢就改变了，所以一般的来说是自愿接种的。那么这一次呢新冠疫情呢正如你提到的，在开幕前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七月初才接种了呢不到 20%， 但是呢随着疫情的日趋的严重，日本的接种率呢加上日本政府呢在这一方面呢鼓励大家接种，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日本的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呢有所上升。现在的数字呢是接种过第一针的是 52.3%， 那么接种过第二针的是 40.7%， 从这样一个接种率来看，依然是低于呢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这些呢是日本呢自身我们说呢柔性抗疫呢可能所呈现的一个必然的现象。那么再说呢，这夏季奥运会、夏季残奥会，那么对日本疫情呢，我个人认为呢，由于日本呢在对于奥运会的，特别是呢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运动员呢，实行呢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这种严格的防疫措施远远超过呢，就是说日本对自己本国国民的防疫措施的要求。两次的奥运会，一个是呢夏季奥运会，一个夏季残奥会，它并没有对日本的疫情呢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自身的这种疫情的呢不断的扩大的，或者说呢严重性日增的确诊人数不断升高呢还是和整个国际环境以及呢日本自己本国国内的环境，因为两套的防疫体制，所以就会呈现呢这样一个结果。 日本自身不生产疫苗，它只能靠购买疫苗来呢进行注射。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日本购买的疫苗呢，比方说呢辉瑞的疫苗，比方说呢莫德纳的疫苗，比方说呢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那过去呢由于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它的质量呢都比较好，所以呢日本人呢只注射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的疫苗。阿斯利康的疫苗呢，日本虽然大量购买，但是呢援助给了越南，援助给了马来西亚，他们用于呢对外援助。那现在呢由于日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莫德纳的疫苗还有辉瑞的疫苗呢无法供应，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开始注射呢阿斯利康的疫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主要呢日本医学界和社会的评估呢还是认为疫苗尽管呢不能够完全防范病毒的传播，但是呢可以有效防止病重，可以呢有效防止呢死人。现在虽然感染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呢死亡的比率呢和原来相比还是大幅度降低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来认识疫苗，认为呢疫苗还是应该呢进行大规模的普及性的注射。 两位刚才也谈到，这个德尔塔病毒确实给世界交流的重启和世界经济的复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当前最大的障碍。另外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消息，也是在本周，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 FDA 宣布批准了辉瑞疫苗的完全使用权啊，说这是第一个获得完全批准的新冠疫苗啊。想请两位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这个紧急使用权和完全批准它有什么不同，还有就是辉瑞它作为第一个获得完全批准的疫苗之后，接下来对于美国和全世界的防疫形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好的，我们都知道呢，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呢，它都是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律的。那么最终呢，疫苗能不能够上市，是需要呢不同国家的呢自己的医药监督机构呢、管理机构呢批准。那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呢，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新冠疫苗呢，都属于紧急使用疫苗。这个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反复强调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呢，当某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呢又没有一种呢有效的应对手段来遏制这种疫情，生产的疫苗呢在程序上可能呢在数据上不能够完全呢满足成熟疫苗的所有的需要的情况下，但是呢又要使用，这时候呢只要是有部分的有效率，安全性呢有一定的保障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作为呢紧急使用的批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在不断的检验呢一些数据，也就是说呢整个疫苗生产和临床的试剂的试验都相应的数据完善了，并且呢数据充分，也就是说呢你每一种疫苗呢它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数据。像这一次呢辉瑞和德国呢生物科技研发的联合研发的疫苗呢提交给美国的呢 食品药品呢管理局，那么他就提供了呢40000多份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最后呢经过呢 FDA 也就是说呢药品食品管理局经过呢全面的检验以后才给了完全批准。完全批准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跟紧急使用不一样。紧急使用呢可能呢第一个有效率那么覆盖不多，也就是说50%以上的有效率就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安全性呢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那么生产的质量呢也可能呢存在一定问题，这叫呢紧急使用。全面批准呢，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疫苗的安全性能有保障。第二个呢它的有效率也能够有保障。像这次辉瑞提供的数据虽然呢比它最初宣布的 95% 的有效率呢略有下降，也就达到 91%， 但这个呢有效率已经呢符合呢疫苗的它的生产的呢有效率的远远高出了它的有效率。那么原来的有效率高呢是因为样本少的原因可能造成的。第三个呢就是生产质量，原来大家都知道辉瑞呀、这个疫苗呢要零下70度才能保存，现在呢就跟正常的疫苗的保存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完全批准就等于说这一个疫苗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疫苗，可以广泛使用。但这个广泛使用呢和紧急批准的使用呢还是有所不同的。紧急批准呢也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的人群当中一定的时间单位里那么叫紧急使用。那么这个完全批准以后呢它也是有一定范围，像这一次辉瑞呢是在16岁以上的人群中可以使用。那么它产生的影响是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呢？就是紧急使用的情况下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注射，因为呢他认为这个疫苗呢是不是一个成熟的疫苗。但完全批准以后，所以美国呢就要求呢很多的企业单位你就可以要求自己员工呢来注射疫苗了。而且呢原来的很多人呢也就是说我要等这个疫苗完全成熟以后我再注射。完全批准就等于这个疫苗的成熟。所以说呢第一点会对辉瑞和德国呢生物科技联合研发的这个疫苗呢在全球呢起着呢极大的推动性的作用。第二个呢，那么随着它的使用的广泛性呢会对新冠疫情的流行呢起着一定的遏制性的作用。所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 授权呢可以完全投入市场使用。这说明呢辉瑞疫苗经过呢大约一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呢市场的投放，已经验证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而且呢它对防范新冠病毒呢能够发挥作用。原来呢之所以是属于特批紧急投入市场使用，就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呢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几乎呢所有大国研制的疫苗都没有真正完成呢对于人的三期临床实验。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呢过分的蔓延，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那么呢就把这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疫苗紧急投入到市场当中进行试验性的使用。因为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副作用，但总的来说呢这些疫苗还能够对新冠疫情发挥一定的阻遏作用，就是呢两害相权取其小，利益方面呢取其大。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卫生部门、政府部门对于呢新冠疫苗的紧急投入的批准使用，应该说呢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那现在呢通过这种紧急投入市场的使用，在实践当中呢来验证，并且呢在验证当中找到呢它的不足的地方，再进行研制新的改进的品种，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过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尤其是呢可能呢对原来的初期的新冠病毒防范的作用呢比较大，但是呢对于变种的新冠病毒呢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尤其是呢比方说像德尔塔，一下子呢很多疫苗呢对德尔塔的防范就大打折扣。日本最近为什么 疫情这么扩大呢？就是它的国内的传播病毒 80% 以上都是德尔塔病毒了。原来的疫苗呢，对德尔塔病毒的有效防范率呢是非常低的。那现在呢，又有呢，拉姆达等等诸多新的病毒的变种，所以呢，现在所有的疫苗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要在面对新病毒当中呢，检验能不能够对新病毒有效防范，防范率究竟是多少，是低还是高？如果要过低的话呢，那还要进行呢大幅度的改进。 您谈到这个也是这两天大家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瑞士一位科学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猜测说明年可能还会出现威力更强大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很多人看完报道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这事儿还有完没完了哈。但是我们知道病毒的这个变异方向和它变异的必然性肯定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简要的总结一下，就在两位看来两年左右的这个对抗新冠病毒的经历能给全人类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要怎么做，怎么调整策略才能更好的应对接下来有可能还会出现的更多更强大的病毒的变种呢？ 我个人认为呢，我们这一次呢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情况下最需要接受的教训呢，就是全球的防疫的步伐不一致，所以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多新冠病毒的变种，实际上是跟防疫措施不一致导致呢，疫情的流行泛滥呢，在很多的国家呢都处于不同的阶段，这样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在新冠肺炎病毒最初流行的时候都采取呢相同的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呢新冠病毒的变异品种。所以这都是呢我们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仍然流行的情况下我们要汲取的教训。 新冠疫情的流行可能呢还要继续，病毒的变种呢也可能会不断的呢推陈出新，尽管呢我们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但是呢的确呢像李老师所说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呢很多国家都处于呢相对开放的这样一个状态，有利于这样一个变异病毒的合成，而这种新的变异的品种呢，有可能传播力更强，毒性呢更大。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尽管呢各个国家对于病毒的防范政策、防范实施的要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还是应该呢联合起来磋商呢，各自吸取各自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尽快的呢把这个新冠病毒的蔓延呢能够遏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当然呢要期待在短时间内完全消灭这个新冠病毒恐怕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像中国这样一个呢通过隔离的手段来进行防范，应该说呢还是成功的。 从病毒的发展来看，我们预测病毒会如何变异，确实是为时尚早。但是两位刚才也给大家总结了近两年来这个全人类已经积累了足够多防控疫情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而且特别是当前取得的进展，无论是治疗方法还是有效的这些疫苗，确实都不应该成为降低合作意愿的借口。那么面对疫情和病毒发展的未知方向，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